第77集，酒杯玻璃划开一道狭长的口子，还有几处破损，血流不止。许林要送傅云宪去医院，但傅云宪不肯，许林拗不过，也不敢拗。他一晚上滴酒不沾，就是想在这档口表现一下。许林想着横竖不过是一点小伤，便打发走了所里的司机，自己开车驶向了温榆金亭。临近晚上10点，道旁灯火辉煌，这座夜都市刚刚睁眼，练摊的、泡吧的、开夜市的全都跟着醒了过来。许林专注地开车，借着霓虹微光偶尔向后视镜瞥一眼。傅云宪合着眼睛仰靠在车后座上一动不动。平日里威风八面令人胆寒的傅大律师，此刻像头受了伤的狮子。路上，傅云宪接了一个电话，来电的是挂靠军汉的律师丁奇。他说： 哎呀，这回网上闹得太厉害，已经惊动了上头。眼下虽然风波平息，但我消息说你以前办过的案子可能要彻查。 一直和睦养神的傅云宪缓缓睁开眼睛，一脸平静地说：知道了。傅云宪为虎作伥这么多年，随便哪一点纰漏追究起来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丁奇依然紧张，一个劲儿地问： 要不要走动一下，打点一下？ 耳边的声音太刺耳，傅云宪烦了，毫不客气地呵斥道： 老虎都不怕，你一条狗怕什么？ 温榆金亭气派的大门就在不远处，见目的地快到了，傅云宪愈发觉得疲倦，懒得再跟丁奇废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傅云宪不慌，倒不是装模作样，他向来对形势判断得相当准确，简单点说就是洞明世事。对于蒋振兴案，他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蒋振兴与振兴投资户的利益，也不至于惹恼上头把自己牵连进去。换做别的律师，蒋振兴必然还是会被判无期徒刑，连带着那23个已经被释放的振兴高层都得判刑，但也确实有铁板钉钉变无可变的案子找上门来，他一般不接这样的案子，但并不吝于给对方一些专业外的建议。齐天的案子他没接，案件的后续发展证明他是对的，同案牵扯出一些相当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网上民愤又迟迟不平。齐宏志后来聘请的辩护律师也算颇有名气，却因违规操作被律协调查了。上回还是这个丁奇打来电话，问了一个傅云宪听过很多次的问题。 关于那件事情，那边的意思是让我问一问傅律，今犹在在，要不办一办。 丁奇是个相当谨慎的人，电话里头暗语无数，就算被录音了都不怕。傅云宪听得懂，那件事情是被人举报，晋犹在哉是个典故，明成祖杀大臣谢晋之前不着痕迹地问了这么一句，其实就是杀人的暗示。一条命背后牵扯的利益少说几千万，在某些人上人的眼里贱若草芥，弄死也就弄死了。这条命对傅云宪而言也未必算得上什么，他幼时母亲得了渐冻人症，他去向父亲借钱被毫不容情地赶出了门，成年后从事刑事辩护更是每天都在刀尖上舔血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人的欲望是这世上最填不满的东西。傅云宪叼着烟准备言简意赅地结束这场对话。 办得利索。 许苏突然惊叫一声： 啊！ 等等。 傅云宪暂且搁下了丁奇的电话。那个夏天气温奇高，出租屋里的空调坏了，房东不肯维修，还让他自己掏钱换新的。许苏觉得吃亏，不干，偏偏又逢白蚁作乱，折腾的他几宿睡不着，无奈之下卷着铺盖来了温榆金亭，死皮赖脸地住了一个夏天。他是不愿意欠傅云宪的，尽管索要的多偿还的少，但那至少是个态度。所以丁奇来电话的时候 他正在厨房里跟着阿姨学做红烧鱼。 我去，还真灵啊。 许苏脸色惨白，满手血地跑出来。 怎么了？ 傅云宪把许苏的伤手握来眼前瞧了瞧，上头有一道很深的口子，可能伤到骨头了。 前两天被白墨拉去算命，说特别灵。那老瞎子说，我跟我身边的人最近都不宜杀生，否则我就要倒血霉。 伤口流血不止，把傅云宪的手指都染红了。许苏说， 我还不信呢，结果刚在厨房里杀鱼，就这样了。 阿姨， 傅云宪对厨房吼起来， 谁叫你让他进厨房了？ 阿姨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怕老板怪罪，拼命解释， 我真没让他帮厨啊，他自己跑进来拿刀就剁，还只剁手不剁鱼。 傅云宪微微眯起眼睛看着许苏，眼中满是怀疑古怪的神色。许苏被盯得后背炸起一片寒毛，不自在地扭动上身，狡辩说， 我觉得算命这事儿吧，宁可信其有。 许苏不说话了，傅云宪吩咐阿姨替许苏处理伤口，不行就送医缝针。 你劝劝那边。 重新接起丁奇的电话，傅云宪试着自己嘴角的血迹，冷淡地说， 这案子我来辩护最多四年刑期，能减刑还能保外就医，犯不上。 傅云宪是有过一段黑暗时期的，差不多就是从一棍子把胡石英的手下抡成重伤开始。这一点许苏未必了解，贺小璞、丁奇之辈却是最清楚不过。就比如 H 市前首富黄毅的那个案子，竟把三位检察官拉下马来，或开除公职，或直接送进监狱。自那之后，两位徒弟先后离开军汉。为什么？军汉一年收入能抵得上在别的所干十几年，外头人都以为他们是忍不了傅云宪的暴脾气，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，他们是怕了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道理？可能他们觉得这么下去早晚要出事，还是现身凌鱼的大事。许苏没走，倒是这个最想走的一直没走，以灰色手段操纵司法。近些年傅云宪却不大乐意这么做了，丁奇没细想过其中原因，大概是认为傅大律师已经功成名就，犯不上再为了千八百万的铤而走险。傅云宪自己也没想过，他靠在沙发上休息，许林去二楼的保姆房取医药箱，许苏不在，阿姨便不住家。